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要首先关注的是联合国近期发布的一份重磅报告，人类活动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未来极端天气事件会更加频繁。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解读报告的内容，然后还要将视线转向美国和希腊，那里呢正有两场山火正在肆虐。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走进莫斯科，请您认识一位在这里长大的可爱的11岁中国华人小女孩许墨涵。在最近的俄罗斯电视歌手大赛中，她用自己美好的歌声，用自己的中俄双语背景，赢得了很多俄罗斯观众的喜欢。我们来听她的成长故事。好，欢迎您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就来关注联合国的这份重磅报告，可以说是它把人类的红色生存警报已经拉响了。这是一份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除非未来几十年内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否则全球气候变暖的幅度在21世纪将会超过 1.5 摄氏度和2摄氏度。这样变化的后果就是热浪将会增加，暖季将会延长，冷季将会缩短。当全球升温2摄氏度的时候，极端高温天气会更加频繁地达到农业和健康的临界耐受值。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发布的这次工作报告，其中也有来自中国的专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翟盘茂说， East Asia, we see a lot of extreme events happening.The heat wave have increased and are also projected to continue in the future. And the daily precipitation extremes increased over the parts, many parts of the region. And also, we see intensifying a strong influence of the tropical cycles. And the drought has become more frequent and more severe.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的这份第六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1》呢，在全球都引发了不小的反响。据翟盘茂研究员介绍，这份报告呢是由全球234名作者共同完成的，其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者有41%。报告的结论是，人类活动致使气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变暖。报告提出，人类的活动影响使得大气、海洋、冰冻圈、生物圈发生了广泛而迅速的影响。至少在过去的2000年中，全球地表温度从1970年以来的上升速度比任何的50年间都要快。1750年以来，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其主要影响就是包括了近期频频出现的极端高温事件、海洋热浪、强降水的频率以及强度都在增加，部分地区出现农业和生态干旱、强热带气旋的比例增加，以及北极海冰、积雪和多年冻土的减少。报告指出，未来20年全球的平均温度变化预估来看，全球升温可能会达到或超过 1.5 摄氏度。除非在未来几十年内大幅地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那么否则21世纪将会超过 1.5 摄氏度和2摄氏度。报告还说，气候变化在加剧着水循环，这意味着一些地方会有更强的降水和洪水，而另外一些地方意味着更加严重的干旱。气候变化在影响着降雨的分布型，例如高纬度地区降水会增加，亚热带的大部分地区则可能会减少。整个21世纪海平面还会持续上升，这会导致低洼地区发生更频繁的沿海洪水。 过去百年一遇的极端海平面事件，到本世纪末可能年年都会出现。对于城市来说，气候变化的某些方面可能会被放大，包括了高温、强降水事件造成的洪水，以及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等。因此，极端高温和降水事件会变得更加的频繁。不过，报告里也有好消息，那就是人类比以往能够更加精准地模拟地球气候系统。梳理从第一次到第六次的评估报告，便可以发现，人类对于气候系统的变化的科学认知在不断地加深。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人类活动的影响逐渐被量化，人类活动的证据在区域尺度上也在不断的进步。这要得益于气候环境监测系统的不断完善，观测资料以及再分析资料的空间覆盖范围以及时间尺度明显扩大，而这当中卫星观测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明确指出，人类的行动有可能决定气候的未来走向。虽然其他温室气体以及空气污染物也能影响气候，但是二氧化碳是人类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报告的结论则是，要稳定气候，将需要有力、快速、持续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达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限制其他温室气体以及空气污染物，特别是甲烷，对健康和气候都有好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份报告是向人类发出的红色代码，证据无可辩驳，化石燃料燃烧以及森林砍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正在扼杀地球，并使数十亿人面临直接风险。刚才我们关注的是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重磅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影响日益加大，极端天气事件未来将会更加的频繁。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两场正在肆虐的山火，一个在希腊，另一个在美国加州。尤其是希腊的山火，它甚至影响了奥林匹亚遗址的保护。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我们来关注下面的话题。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Η έκταση της καταστροφής, ειδικά στην Εύβοια και στην Αττική, μαυρίζει την καρδιά όλων μας. Και πρώτος εγώ ζητώ συγγνώμη για τις όποιες αδυναμίες υπήρξαν. 这是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在8月11号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向民众表达了他的歉意。他说，希腊经历了多日的极端高温天气，正在应对多起山火，形势极其危急。连续10天的极端高温天气让希腊成了一个火药桶。他承诺保护好民众的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向受灾民众要提供支持，并承诺要重建被烧毁的地区。进入八月之后，希腊开启了连续十多天的极端高温天气，让整个希腊成了一个火药桶。以八月十号为例，希腊全境竟出现了99起新的火情，加上此前没有被扑灭的，消防人员一天之内要应付140多起火情，大批的民众受山火的威胁撤离。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前往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古奥林匹亚地区视察，他要求全力保护奥林匹克遗址，古遗址的自动消防系统已经启动。现在希腊政府已经紧急向欧盟民事保护机制寻求支持，塞浦路斯、法国、瑞典等国纷纷响应。此前希腊国家气象局发布过高温预警，提示希腊近期将会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大陆多地温度将达到42到46摄氏度，而这样的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仍将持续。再把视线转向美国，这些年来每到夏天几乎都会听到关于美国山火肆虐、久扑不灭的报道。今年从六月份开始，加州山火再次燃起，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做迪克西的山火持续蔓延。到十一号为止，这场大火几乎烧毁了近1000幢的房屋和其他建筑，有一个小镇叫做格林威尔，基本整个镇子都被毁掉了。相关机构也公布了该小镇在山火发生前和发生时的卫星图像，结果发现在山火来临之前，小镇是郁郁葱葱，林木覆盖，而在山火来临的时候，小镇上空被大量烟雾笼罩，树木被烧毁，房屋被损坏，家园被毁，小镇的很多历史文化建筑也烧于大火当中，居民被迫转移到了临时安置点，财产严重受损。当地媒体采访他们时，人们说的最多的就是 Everything is gone， 一切都没了。 My neighborhood's gone. By the way, that I mean, gone, gone. Everybody I care and love about that's in that neighborhood, their homes a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that part, my people being there. Gone, it's gone. There's several times in the last week I've wished I could just go home. And then I remember, you can't go home, there's nothing to go back to. Even if the house survived, like pretty much the rest of town is gone. There's no power, there's no water, everything's gone. And I don't even know, I have no idea what to do, where to go, I'm kind of lost. 刚才采访的是加州格林威尔小镇的两位居民，小镇整个被山火所烧毁。两位女士都伤心地说，没有什么好回去的了，小镇几乎都消失了，朋友也都没了，我们会非常怀念这个小镇，没有水，没有电，一切都消失了。目前迪克西山火成为加州有史以来第三大的山火，过去几天里呈爆发性的增长，山火烧毁面积超过了1100平方公里，几乎超过了纽约市的面积，只有35%的火情得以控制。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英国王室是现存全球最古老，也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王室家族。围绕着英国王室家族的恩怨情仇，永远是全球媒体的关注焦点。最近，美国女子弗吉尼亚·朱弗雷通过律师向纽约州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英国女王的二儿子，就是查尔斯王子的弟弟安德鲁王子，在他不到18岁时多次对他实行性侵。朱弗雷在诉状中称，自己当年经常遭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侵犯，并被后者出借给了其他权势人物泄欲，其中一个人就是安德鲁王子。最近他在律师陪同之下举行了记者会，在会上他这样说。 What do you make of Prince Andrew's denial? Could you comment on that? You said you won't be silenced. He has been outspoken. He knows what he's done and he can attest to that, so. Can you repeat that? We can't hear you. Step up. He knows exactly what he's done and I hope he comes clean about it. Thank you. 尽管现场的记者问起安德鲁王子曾经多次极力和关联爱泼斯坦案的丑闻划清界限，并且否认过曾经在他的家里与朱弗雷发生过任何的关系，还说自己记不得见过朱弗雷。当时安德鲁王子对英国媒体表示，能斩钉截铁地告诉你，性侵这事儿从没有发生过。但刚才的采访中，朱弗雷也说他自己应该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他应该承认这一切。被起诉以后，安德鲁王子一直是三缄其口。对此，朱弗雷的律师表示，安德鲁王子可以无视受害人，可以无视律师，但是他不能无视法庭，法庭会缺席审判。在基弗尔的起诉证据中，有一张2001年拍摄的照片显示，安德鲁王子是用手搂着基弗尔的腰。据悉，这张照片呢是在一家公寓里拍摄的，而安德鲁王子则说，这个照片可能是伪造的。将安德鲁王子在内的一众名人拖入浑水的美国亿万富豪爱泼斯坦及其背后的性侵系列案件，既广受关注又扑朔迷离。爱泼斯坦金融起家，他创办了投资公司，和华尔街金融大佬们以及美国的商界、时尚界人士交往甚密，其中就包括了特朗普、比尔·克林顿、安德鲁王子以及维密的老板威克斯纳等等。2005年，他受到性侵少女的刑事指控，当时的警方长达12个月的卧底调查，爱泼斯坦在2008年被捕。但是，凭借其在执法机构里的权力关系，佛州的检察官同意不起诉他，最终他只有不到2年的监禁，而期间还有多次假释。但此后，一些受害者时隔多年不断出面，他虽然签署了大量的庭外和解协议，但案件仍未了结。2019年的7月，他因为涉嫌与佛州和纽约州的未成年人性交易而再次被捕。FBI 特工在其住宅内发现大量照片证据。纽约州检方正式起诉他进行了性交易及其合谋拐卖未成年女性。爱泼斯坦表示不认罪，他在被捕期间无法获得保释。最蹊跷的是，在2019年的8月9日，他忽然被发现在曼哈顿的下城监狱中自杀身亡。监狱人士表示，确切死亡时间和情况都不清楚， 只是在清晨发现了他自杀身亡，试图将他送往医院抢救，但是最终被证实死亡。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经过尸检之后，发现爱泼斯坦的颈部有多处骨折，其中含舌骨的骨折。而他身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至今仍无定论。这一次当事人直接起诉安德鲁王子，王室方面如何应对，安德鲁王子本人还会有什么新的说辞，案件的后续进展我们也将持续来关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将视线转向俄罗斯莫斯科，我们来关注在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电视歌手大赛上，有一位在莫斯科土生土长的11岁华人小女孩许墨涵，勇敢地上台用中文和俄文轮番演唱，惊艳了全场。别看小墨涵只有11岁，中文俄文说的都很流利，同时台风也非常的奔放和潇洒。在这个当地收视率很高的电视歌手大赛上，许墨涵虽然没有进入最后的决赛呢，但是他的现场表现，他特殊的中俄身份都令他添分不少。在比赛的现场，他的爸爸妈妈和家人都举着5星红旗为他加油，现场的音乐评委们也称赞他是中俄文化交流的小使者。今天的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我们来听许墨涵的成长故事，来聆听天真美好的歌声。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 大家好，我叫许墨涵，我出生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可以说我是莫斯科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我平时有很多爱好，比如跳艺术体操、唱歌，还有弹钢琴。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唱歌。我同时学习美声和通俗音乐，可是我还是更喜欢流行音乐。 许墨涵今年11岁，他的爸爸和妈妈都在莫斯科工作了多年。他从小学习俄罗斯民歌，6岁起就去俄罗斯正规的国立音乐学校学习儿童美声，9岁开始学习通俗唱法。这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最喜欢的还是通俗唱法。这之后呢，他也参加了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每一次的比赛父母都很重视，为他精心挑选比赛的服装。他尤其感谢妈妈的支持，每次上课呢，妈妈都会陪他一起记下歌曲的难点，回家的时候再提醒和督促他练习。其实声乐呢，并不是想的那么简单，需要每天不断地进行发声和气息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平时在家里，他是跟父母讲中文的。3岁以前，除了每周几个小时在早教班里学习中文，从小是妈妈教他学汉字、读汉语故事、学中文的语文教材。他说自己的母语是中文。他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在疫情之前也常常回国探亲，特别是现在通过网课呢，也学了很多中文知识，比如中国的文化古诗词等等，又新鲜又有意思。他爱唱《贝加尔湖》，爱唱《光年之外》，爱唱《你的答案》《达拉崩巴》等等中国歌曲。他很骄傲自己是中国人，有时候会有一些好奇的俄罗斯朋友问，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这时候他说，我是中国人。俄罗斯人很了解中国，他们非常喜欢也很赞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每当听说我是中国人时，就会竖起大拇指说你好。许墨涵还说，如今在俄罗斯，他周围的很多小伙伴都对中国特别感兴趣，非常愿意和他说几句中文，有的还报了汉语学习班。有时候他们的书包上或是衣服上印了汉字，就来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每到新年装饰班级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也都会特别提醒他，也很期待他带一点中国元素的装饰品。许墨涵还透露，在学校里能跟他交朋友的俄罗斯小朋友都得能说几句中文，这是他交朋友的一个小门槛。有时候他也愿意带一些中国特色小吃和零食给同学们，大家都很喜欢吃中国食物，会围着食物好奇地问这问那。 因为是在莫斯科成长，所以许墨涵说自己也深受俄罗斯文化，特别是现在流行文化的影响。他很喜欢俄罗斯的流行歌曲，他的梦想是长大了做一名专业的唱跳歌手。这一次因为是在莫斯科参加电视歌手大赛，许墨涵呢，他的装饰打扮也都是非常的当地化，并且用他自己最喜欢的风格进行了演唱。 Я сижу на камушке, ла-ла-ла, где ж ты, моя лавушка, ла-ла-ла, тут и там ищу, чтоб не потерять, там мой Пикачу, выбирай тебя, Пика-Пикачу, чу-чу-чу-чу, так с тобой хочу, чу-чу-чу-чу, Пика-Пикачу, чу-чу-чу-чу, так с тобой хочу, чу-чу-чу.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许墨涵在俄罗斯电视歌手大赛现场的表演。虽然只有11岁，但他说自己非常喜欢那种边唱边跳的摇滚风格。不过日常生活里，许墨涵也非常喜欢演绎那些很深情很细腻的俄罗斯传统歌曲。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送出一首许墨涵演唱的俄罗斯歌曲《好好活着》，非常的细腻而又温柔。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我们依然要心怀美好，对美好生活不断期待，好好的珍惜当下的生活。好了，就让我们在许墨涵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下周一这个时间，环球三十分再见。 Наслаждаться восходом багряным, жить, чтобы просто любить всех, кто живет с тобой рядом. Ты знаешь, так хочется жить.Просыпаться с тобой на рассвете, взять и кофе сварить, пока еще спят все на свете. Так хочется жить!

It's 9 a.m. Beijing time.